您以为2018年还有很多天吗？您以为年终回馈只是做做样子吗？您以为十块钱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只是别人家享受的优惠吗？ 您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今天2018年6月30号鲜鲜厂家年终返利，买海参送海参再送海参焖烧杯的最后一天机会了，错过了可就真的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是老规矩，年终返利最后一次，活动时长8分钟，客服接待80席，优惠从未有过。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直供价699一盒，订购3盒送1盒，订购5盒送2盒，等于说啊，花上3495元，带走的是原价13993元的7盒280多根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年终返利一年只有这一次，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用科威的话说，比我们内部价还要便宜， 是 领导太偏心了。想够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年终回馈最后一次，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3495块钱订购7盒野生海参，划算的每盒只要499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0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野生海参肯定是和普通海参不一样。 对呀， 第一呢，生长环境不同，圈海养殖和深海放养，水质环境造就了海参的健康属性。第二呢，营养含量不同，海参的营养成分主要就是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 对， 可是营养成分含量主要取决于海参休眠期和储存的次数。一年两次休眠期是基础，而成年体的野生海参至少有3年以上，所以这才是每百克鲜芋仙海参含有53.6的16种氨基酸的主要原因。 是。 第三呢，就是加工工艺不同，淡干工艺含盐量低，泡发率高，所以最后一次的10块钱体验价格下手必须要快。四零零七幺零六幺零八，4007106108。 手机尾号1644的裘女士就说了，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啊，品质是没话说的，炖汤、煮粥、做馅儿都可以，而且又嫩又鲜，我们全家老少都爱吃。今天买海参送海参的优惠是我最中意的，只是这么实在的活动，为什么不能多举办几天呢？ 吴阿姨啊，你要知道这4天的年终返利抢购时间销售了多少鲜芋仙海参吗？ 多少？ 6万盒的鲜芋仙海参，商铺卖1999，我们卖699，商铺打5折是998，我们订5盒送2盒就是499。没有对比真的没有伤害。为了维护市场价格，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提供厂家年终返利的活动，别犹豫，最后2分钟倒计时，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到6003的朋友是订购了4套，说今年儿子小学毕业，打算带他去马尔代夫旅游一趟，随便报个团都是2-3万的。今天吃2年多的野生海参才3000多块钱，那还有什么不舍得的？还有5644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是给老公订的，说老公最近压力大，天天都要应酬喝酒，年纪不大都开始脱发失眠了，自己真的很心疼。 是呀，现在人的压力真的是很大，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每天我们都在很努力的为家人拼搏，但请您一定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而海参作为海中人参，从古至今都被称为人体的营养宝库。因为海参除了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钙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之外，还有特殊的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人参皂带等等，这些物质啊，恰恰是一般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提供不了的。 是的，那今天啊，之所以选择鲜芋仙海参啊，就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是野生的，而且是一级品的淡干参， 没错， 品相好，泡发快，含盐低，是真正有价值的野生海参。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带走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之外，订购5盒直接送2盒，划算到每盒海参只要499，每根才10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厂家年终返利，最后一次享受买海参送海参再送焖烧杯的活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霍去病不但答应了浑邪王亲自去请修图王的建议，而且还很大度的把他手下的兵马一起带回去请。用霍去病的话来说，就是人多力量大，都去了这么多人了，那修图王不看僧面看佛面就不能不来了呀。浑邪王不是傻子，各中的意思早已经心知肚明，接下来的事儿果然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浑邪王居然吃了闭门羹，被情同手足的修图王是拒而不见，只给回了一张字条，大概意思是最近比较烦。浑邪王明白修图王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还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还是让他想想吧。修图王本来也是想求和的，但看到霍去病带领着数万兵马来到黄河边以后，他马上就改变了想法，多了一种担心。就像妙龄少女找老公一样，他会不会对我好呢？他是真心的吗？他的心里边只有我没有别人吗？夜已经深了，明月当空，繁星点点，修图王还在担心，还在犹豫，还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我们的浑邪王却没有在犹豫，他被修图王拒之门外以后并没有走，而是带领手下的士兵冲门而入，结果可想而知了，修图王立马成了刀下之鬼。对于修图王的部下，浑邪王做出了这种举动，交枪不杀，抗拒从严，结果就几分钟的时间全部搞定了修图王这个难啃的骨头。按理说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按照小说的一般结尾呢，从此浑邪王带领匈奴士兵归顺汉朝，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修图王因为对霍去病带领的威武雄壮之师畏惧和害怕而中途变卦，犹豫不决。同样的道理，浑邪王收编修图王的部下之后，马上就进行了未完成的求和仪式。可是就是在这个求和仪式上，变故又发生了。简单的说一下过程吧。两军相望，隔黄河而望，按照求和仪式，接下来就应该浑邪王带领匈奴士兵从黄河那边过来。事实上浑邪王是这样做的，他身先士卒，大义凛然的第一个从渡桥上往黄河那边走，那姿势可谓雄赳赳气昂昂，充分展现了一名匈奴军人的气质和风采。可是他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儿，他的身后虽然脚步声大震，但是乱哄哄的竟像在赶集似的， 他回头一看，顿时就傻了眼了。士兵们是在走，不过不是在跟着他往前走，而是一窝蜂的在往后退。原来匈奴士兵隔河而望，看见汉军人马气宇轩昂，甚是雄伟，跟匈奴王一样，同样产生了一种叫担心的东西，于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就纷纷的当了逃兵。浑邪王傻眼了，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大声呼喊已经是无济于事了，而河这边的霍去病突然见匈奴士兵发生这样的变故，也没有再在河对岸闲着，率军渡河而来。此时匈奴士兵都在没命地往后撤，唯独剩下浑邪王呆站在那儿，把嗓子喊哑了，叫破了，最后化成滔滔泪水，如同洪水泛滥。霍去病就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浑邪王带着哭音说了，他们因为害怕都临时当了逃兵了。原来如此，霍去病知道不是浑邪王诈降就足够了。接下来他充分发挥当机立断的英勇作风，对汉军下达了追击匈奴士兵的命令。随后是自乱阵型的匈奴士兵被有条不紊的汉军骑兵追着砍杀，结果取得圆满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被砍杀的匈奴兵有8000多人，其余的匈奴士兵眼看再这么发展下去，那结果也会成为刀下之鬼，于是纷纷地举起了双手，终结了这场龟兔比赛。最后证明，有4万多名匈奴士兵属于这样头脑发达的人，他们在举起双手的同时，也确保了脑袋能安稳地保留在自己的脖子上。霍去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接下来轮到汉武帝对这些求和而来的匈奴将士的封赏了。一直保持求和之心不动摇的浑邪王被封为洛阴侯，10亿1万户。浑邪王手下4个及时回头的小王都封为侯了。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陇西郡、北地郡、上郡、朔方郡、云中郡这5个地方，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并把这5个地方划为特别行政区，可以保持高度的自治，充分保留匈奴人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说白了，汉武帝采取的是一国两制的方针，但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佩服汉武帝的才华。随着修图王的惨死，浑邪王的归降，匈奴在祁连山一带的4大天王不复存在了，匈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此，霍去病袭击祁连山这一天成了匈奴国的哀悼日，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匈奴发出了这样的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浑邪王杀修图王投降汉朝以后，匈奴人遭遇了巨大的打击，从此西线不再是让汉武帝头疼的事儿了。而这样的结果却使伊稚茶单于恼羞成怒，向左贤王发布了一道命令：东部进攻。元寿3年，也就是公元120年，还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春天的故事还在延续。匈奴骑兵侵犯汉朝的右北平和定襄，战利品是杀了1000多汉人，夺了无数的金银财宝， 结果扬长而去。为此，主张将武力革命进行到底的汉武帝决定再次动武，目标是直捣黄龙，消灭匈奴的主力部队，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匈奴的骚扰问题。这一次，汉武帝雄心勃勃地准备着与匈奴的大决战。除了依然重用年度新人王霍去病以外，还把雪藏的卫青派上了战场。但是廉颇老矣的李广被雪藏了起来。李广接连几次出征都是九死一生，不是被擒就是被围，要不是福大命大，恐怕早就血溅沙场了。因此，这次汉武帝让这位元老级的人物下岗在家颐享天年，也是明智之举。虽然汉武帝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不想再使李广去风餐露宿地受革命之苦，但李广却不买账，他站出来说话了，而且不说则已，一说就语出惊人。陛下如果不让臣出征，臣就死在陛下面前。眼看着再坚持下去，就要闹出人命来了，汉武帝最后没辙了，只好答应了。汉武帝依然采取的是兵分两路的破敌之策。汉武帝把常常能出奇制胜的霍去病安排攻击中部匈奴的伊稚茶单于。考虑到这伊稚茶因为听信了赵信之言，采取远遁沙漠、坚壁清野的政策，派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霍去病去对付这一路，应该说汉武帝还是因人之疑的。卫青自然就只有对付东部的左贤王这一路匈奴了。考虑到卫青这一路打的是持久战，汉武帝给他安排的四员部将分别是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翼基、后将军曹襄。部署完毕之后，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卫青率四大将军从定襄出发，目标很明确，霍去病直指伊稚茶单于，而卫青却想和左贤王有个约会。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往往你苦苦去追寻得来的却是一场空，而你无意当中说不定会捡到一个大元宝。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霍去病和伊稚茶单于以及卫青和左贤王的两队约会，最后竟然各换了对手。霍去病对了左贤王，而卫青找到了伊稚茶。首先我们来说卫青这一路的对敌情况。两军对上眼之后，伊稚茶首先听从赵信的意见，来了个不休遁走，把辎重和部队都往北撤移到漠北，寓意很明显，想把汉军活活拖垮，然后来个请军入瓮，最后反攻倒算。应该说伊稚茶的主意打得很不错，似乎布成了一个必杀之局。面对伊稚茶的出招，卫青没有退缩，相反，他决定陪伊稚茶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进行破局表演。他兵分两路，对伊稚茶逃往的漠北进行了两面夹击，这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一路是从正面追击匈奴，直捣匈奴人的王庭，而另一路却是绕到东面，行千层山，涉万道水，抵达漠北。这一路有点类似于当年中国红军的25000里长征，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卫青决定把长征的任务交给老将军李广来做。他把李广和赵一基的军队合并，共同参加这个长征，而他自己带领公孙贺和曹香行走阳光大道，直接追击匈奴。当然，卫青之所以这样不体恤老将李广，让他参加长征，那是因为他有私心作怪。什么私心呢？在战场上，那自然是战功了。卫青和霍去病被封侯，一半是因为战功卓著，另一半就是汉武帝的指示精神作怪。因为他们两个跟汉武帝是亲戚，是自己家人。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不让李广担任先锋，而是改去长征，明显带有功利色彩。而李广自己知道，自己以后再上战场的机会不多了，而且又急于表现自己，对卫青的安排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出征前皇上钦点我为大前锋，现在将军调任我去长征，明显是想把我从前锋的位置调下来改打后卫。我的职责是担任先锋，一马当先，直取一制茶单于的头颅，请大将军收回成命。李广的反驳很是强悍有力，但直取一制茶单于的头颅这句豪言却是致命的伤啊。卫青本来就是不希望李广把功劳都抢去，因此面对李广的抗议，卫青只是在后边轻描淡写地批了两个字：无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时作为大将军的卫青的话就等同于圣旨，所以李广不甘心也罢，不情愿也好，总之呢，他只能乖乖地和赵义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从此过草地踏雪山艰苦的生活有的他受了。而后卫青带领主力部队以快马加鞭之势长驱直入，直抵漠北，两军对垒，一场旷世大决战即将上演。考虑到现在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作战，伊稚茶单于早就带领主力部队在这儿恭候汉军多时了。卫青是个识时务的人，他看到匈奴士兵严阵以待，就决定采取诱敌出动分而歼之的战略。具体部署是这样的，首先用顶上有围布的战车组成超级大阵营，躲在超级大阵营的人马是5000精锐骑兵。这样安排的好处是5000骑兵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而其他主力却在超级大阵营的掩盖和迷惑之下分左右两翼迂回直抵匈奴的大王营。伊稚茶单于苦苦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汉军，自然按战前的战略安排决定打汉军一个立足不稳。一声令下，匈奴士兵就呼啦啦地向汉军发动了大决战。汉军虽然只有5000骑兵，但因为这都是精锐，战斗力超强，因此面对匈奴的进攻，5000骑兵来了个顽强抵抗，于是乎战场上杀的是昏天黑地。这一战从早上战到黄昏，依然没能分出个胜负输赢。这时候突然间就起了沙尘暴了，这一下帮了5000汉军的忙，到处都是尘土飞扬，这样昏天暗地的战场上连双方的人都看不清，就更别说打仗了。于是双方都像盲人摸象一般， 凭着感觉乱砍乱杀，自相残杀的情况自然是不一而足。事实证明，老天帮的忙为卫青的两翼绕道敌后突袭赢得了时间。当两路汉军从天而降，出现在匈奴的大本营时，匈奴人在惊呆之余，只能举起双手，先保命要紧呐。结果可想而知，占了匈奴的老窝之后，汉军从后面对正在大决战的伊稚茶单于的主力部队发动了猛攻。前后夹击，匈奴士兵根本就搞不清楚战况，而伊稚茶单于先知先觉，他已经知道自己在这次大决战中中计了。他没有再选择顽强抵抗，而是带领几百名心腹敢死队进行了突围，很快就来了个落荒而逃。伊稚茶单于逃了，纸包不住火呀。后知后觉的匈奴士兵在没有了主心骨的情况下，没有再傻得很是愚忠，他们也都选择了36计走为上计。结果踩踏事件就发生了，砍瓜比赛发生了。最终的结果是，汉军共斩杀和擒获匈奴士兵20000多人。什么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什么叫血染的风采？这里就是。结果是毫无悬念的，这场旷世大决战以卫青的出奇制胜而告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宁知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就在卫青大获全胜的时候，霍去病也没闲着，他依然发挥兵贵神速的一贯优良传统作风，带领50000大军从代郡出发，日行千里，夜走800，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和左贤王接上了火。左贤王正在进行加固城墙呢，他哪料到霍去病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慌慌张张地组织抵抗，结果却根本就和来势汹汹的霍去病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两军一交锋，胜负立分，左贤王顿时间是兵败如山倒。追败军那是霍去病的拿手好戏，结果霍去病是一路狂追，斩杀匈奴士兵无数，战利品也是显而易见的，俘虏了屯头王、韩王等3位匈奴亲王，其他大大小小的将军、相国等官员呼啦啦的达到100余人之多，真可谓收获巨大。这一追直追到狼居胥山和孤眼山才结束，霍去病在这里举行了祭祀活动，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人征服北极 或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立一个旗杆，代表自己来过这儿，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成功和骄傲。霍去病在狼居胥山和孤眼山立下了大汉的大旗，然后才雄赳赳气昂昂地班师回朝。带回的战利品那是空前的，斩杀和擒获的匈奴士兵超过了70,000。左贤王的主力在霍去病这次追击战中几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东西两路大军双双告捷，可以说汉武帝发动的武力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鉴于卫青已经是大将军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军委主席了，已经官已经到了顶了，没有再嘉奖。为了嘉奖霍去病，汉武帝另设了一个最高武官的职务，大司马，由卫青和霍去病共同担当。非但如此，其他的功臣也得到了不菲的奖赏。陆伯德被封为霹雳侯，魏山被封为益阳侯，傅禄之被封为关内侯。细心的朋友要是听到这儿呢，就会有疑问了，老将李广不是主动请缨，以古稀高龄再次出征了吗？分封的榜单怎么会再度跟这位忠心耿耿的英雄无关呢？事实上，这一次李广非但没有得到分封，而且生命也因为这一次主动出征而走到了尽头。李广出道很早，可惜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因为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汉文帝和汉景帝都主张求和，不主张动武。后来时来运转，到汉武帝时主张武力革命，终于让李广有一展抱负的机会了。可是呢，第一次出战，立功心切的李广不但没有立下战功，反而差点赔尽了自己的老命。面对李广的损兵折将，因为爱屋及乌被提拔上来的卫青却一鹤冲天，接连立下赫赫战功，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自己人卫青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封侯十亿不在话下，甚至汉武帝还主动牵线搭桥，把自己的亲姐姐嫁给了这个青年俊杰。而卫青之后，霍去病也是横空出世，再加上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对汉武帝来说那也是自家人。因此卫青之后，霍去病成了汉武帝武力革命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而李广不是上战场就是守边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并没有受到汉武帝的封侯。很多比李广功劳小，甚至是他的部下都封了侯了，但是李广就是横难封，一直都很难以封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广横难封呢？归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在原因，李广的性格使然。我们经常说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用在这儿就是性格决定成败。李广是一个跟张飞差不多的直性格人，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但是粗有余而志不足，所以呢，每次出征犯相同的错误，孤军深入，结果几次都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这也是没能得到汉武帝青睐赏识的原因。另一个是外在原因，李广生不逢时。前面已经说过了，李广在青年和中年时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是报国无门。汉武帝上任之后，按理说他终于可以咸鱼翻身了，但是后起之秀卫青和霍去病这双子星的横空出世，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就变得无足轻重起来。汉武帝一直没有分封李广，一是因为李广的数次出征的确是乏善可陈，二是私心在作怪。他一心想让自己人赶走匈奴，而名望很高的李广到最后竟成了汉武帝妒忌和打压的对象。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广才会在汉武帝第六次军事行动当中冒死请缨。但是出征以前，卫青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密令，就是在极力打击匈奴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极力打压李广。也正是因为如此，卫青在选择前后夹击的方针追击伊稚茶时，自己选择了走阳光大道，而让李广参加了长征。长征的结果是，卫青凭着出色的军事才能打得不可一世的伊稚茶独自去逃命，在凯旋的路上和长征归来的李广相遇了。革命终于会师了，按理说卫青和李广应该相拥而抱，一把鼻涕一把泪，互叙离别之苦才对。但两个人一见面，却是横眉冷对，怒冲云霄。李广本来就藏着一把火呢，心中的一口恶气正没地儿发去呢，但是卫青却偏偏亲手点燃了这把火。在军法当中，延误行军时间是要处置的。李广因为长征，在卫青的仗打完了才慢腾腾的到来，卫青自然不会放过最好打压李广的机会。当然，鉴于李广的威名，聪明的卫青没有直接找李广要说法，而是派了一个人去讨说法。特使奉了卫青之命，自然极尽挖苦之能事。李广那是什么脾气呀？但还是忍着没发作。那特使却得寸进尺，要带赵翼基去审问。都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李广终于发作了，说了一句牛气冲天的话：冤有头，债有主，所有的过错皆因我而起，是我带着他们迷失了方向，和我的部下无关。那特使皮笑肉不笑地将了李广一句：你真会舍己救人呐。李广说了：我会亲自到大将军营中去认罪。好，特使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可以安然复命了。可是特使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广就以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士可杀不可辱，李广就这么走了。他挥了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一片悲壮。打败了匈奴，从此强大的匈奴四分五裂，变成了漠北吴王庭的局面。汉朝的边境终于迎来了一片祥和安静的时期。十年的武力革命暂时告一段落，汉武帝以个人的雄心壮志和雄才武略施展了他的理想和抱负。至此，思想革命和武力革命都取得了成功，汉武帝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 可是汉武帝还来不及高兴呢，又陷入一片悲哀声中了。因为他最为看好的双子星中的新人王霍去病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霍去病，如果单从这个名字来看，他的父母一定是希望他一生健康，一生快乐，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啊，怕自己的孩子长不大，取名叫花子、狗剩子这类的贱名。当然客观上来说，霍去病这个名字还是文雅了很多。可事实证明，霍去病并没有如他父母的愿，非但没有去病，反而来了个病去。霍去病病去之前还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成功的除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原因是李敢竟然对他的舅舅卫青动手动脚。李敢要暗杀卫青的原因很简单，李广是被卫青逼死的，儿子李敢自然对卫青深仇雪恨了。都说虎父无犬子，李广英雄一世，儿子李敢自然也不差。他也是一位南征北战之人，在朝中的职务是郎中令。李广最后主动请缨出战，这次李敢也出征了，只是他被分到了霍去病这一路。父亲李广被卫青逼死之后，李敢采取了江湖伎俩，他知道来明的斗不过权大势大的卫青，于是采取了暗的，对卫青进行了暗杀。结果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李敢暗杀卫青的时候，卫青的随从拼死挡住了一刀。受了轻伤的卫青并没有追查凶手，而是把那名随从连同那把刀一起进行了厚葬。只有卫青知道，那把刀上那个大大的李字已经暴露了凶手的身份。李敢原本想以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解决父亲和卫青的恩怨，但关键时刻卫青的随从扮演了精无命的角色，而卫青也良心发现，对李广的死也心怀愧意，于是对这次刺客行动采取了不追究的政策。可是卫青没追究，霍去病听说这件事以后却是怒从心头起，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政策，同样决定对李敢来个暗的。结果在一次汉武帝的狩猎活动当中，因为没有了匈奴的烦恼了，边境都已经安静了，所以这汉武帝又可以逍遥快乐地过神仙日子了，没事就去打打猎，开心开心，怎么快乐怎么玩。而就在一次汉武帝狩猎的活动当中，李敢就成了霍去病的猎物。他弯弓搭箭，一箭就结束了李敢那短暂的一生。可是呢，霍去病没有想到，射出这一箭之后，射穿了李敢的心，同时也射伤了自己的身体。元寿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7年，24岁的霍去病因为身体有恙而病去了。汉武帝为了表示对这位功臣的缅怀，特把霍去病安葬在自己准备的茂陵旁边，据说坟墓堆成了祁连山的样子，代表着他的丰功伟绩和不朽功勋。11年之后，也就是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卫青也功德圆满而去。汉武帝同样的 把他也葬在了茂陵旁边。据说卫青的坟墓形状像庐山，代表着他高尚的人品和无人能比的功绩。后来有一首赞美诗是这样的：冠军临汉海，长平一大风，云横虎落阵，气爆龙成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兵秦星芒落，战捷月轮空，岩雕西夜斗，新角霸明宫，北风丝硕马，胡霜切赛红，修明大道纪，幽荒日月同，方就长安邸，来夜见张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FM 89.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周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499块钱一盒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都买了吗？不买就没机会了，因为首先买5盒送2盒，每盒跌至499的优惠过了今天就全面结束了。其次，海参马上要进入休眠期，那么也就意味着下次推荐就要到秋冬季节了，所以呢，现在囤货很明智。 是的，常吃海参一定知道鲜芋仙，一定知道有一款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纯进口，而且确保是野生的一级品的，品相好，营养价值更不用多说了。关键呢是在我们的推荐当中，一盒699的惠民价格，让很多的上班族还有退了休的叔叔阿姨全部都加入到了吃海参的大军当中来了。 没错了，一盒淡干海参有40到50头左右，699块钱一盒，划下来的每头只要15块钱。那么这次鲜芋仙厂家超额完成年终销量目标，厂家特别返利5000盒海参，在全国广播渠道进行返利，只要您订购5盒海参就返您2盒，等于说呢7盒海参只要3495元，每盒划算只要499，这个价格只能说是巨震撼了。 是的，活动一经推出，热线4007106108，可以说热得都发烫啊。 是 啊，接线人员是全情上岗，只为大家都能够第一时间拿到货，得到优惠。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但凡是昨天没有打进电话的，或者说您还在考虑的，或者是已经收到货想要来加订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鲜芋仙野生一级品的海参只要699一盒，订购5盒，厂家返利2盒，7盒只要3495，这每盒低至499块钱。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最后一天，最后一档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一直吃鲜芋仙的海参几年了，都是699块钱一盒买的，这一次一盒就便宜200块钱，这个买的送的是不是一样的呀？ 我妈听到广播激动的给我打电话说降价了降价了，叫我一定要多买点，马上送礼什么的，又时尚又省钱，一盒就省了200多块钱，真的是省的不是一点两点的，像我们家这一个月都要吃一盒，我要多囤一点。 感谢大家的热情订购，再次跟您确定，这一次鲜芋仙厂家超额完成年终销量目标，厂家特别返利5000盒海参，在全国广播渠道进行返利，只要您订购5盒海参就返您2盒，而且呢确保返的跟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等于说呢7盒海参只要3495元，每盒划算只要499，降了200块钱一盒的海参，这个优惠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的状态， 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提醒到线上正在通话的缩短时间，还没有打进来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优惠马上就要取消了，而且海参呢进入了休眠期，要暂停推荐，对于身体的呵护也不能停，尤其啊是炎炎夏日，什么冬病夏治啊，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三伏天摄取到足够的营养来做预防，那选海参就对了。 是的，我们关键是你知道吗？我刚算了一下，这499块钱一盒，划算到一头海参不就是10块钱吗？天哪，10块钱吃海参还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这样的福气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还有倒计时，最后一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抓紧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天的时间，您拨打4007106108，享受到699一盒的鲜芋仙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是仅此一次，错过今天再也不会有买5盒送2盒的优惠力度了。这样呢，划算到一盒海参只要499，每头就是10块钱。导播提示：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83位朋友成功打进热线，恭喜大家！ 是的，错过了今天，对不起呢，海参就没有推荐了，而且再也没有说买5盒返2盒的优惠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感谢此刻最新刷新出来的6488-0016 9420-3138这几位听众，都是成功订购10盒再送4盒的。今天的所有成功下单的听众，再送您一只海参专用的焖烧泡发杯，简单泡发零失误，海参大餐轻松补，就在最后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 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话说卫青和霍去病联手给匈奴重创以后，连年的征战加上连续的作战失败，匈奴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一个强大无比的匈奴变得四分五裂，说白了就是解体了。汉武帝终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了，大汉皇朝迎来了和平安定的时代。可是汉武帝没高兴多久，随着卫青和霍去病双双去世，他的烦恼马上又涌上心头了。在和匈奴大小十几次的军事行动当中，他已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对手的强大。虽然说这个对手暂时被自己打败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依然尊重这个对手，因为他明白这个对手的强大，只要有一口气在，这个对手就不会倒下。汉武帝居安思危，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不让这个可怕的对手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走联合的政策路线，说白了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匈奴孤立，以解除后顾之忧。也正是因为这样，被汉武帝贬为布衣的张骞又浮出水面，有了再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元鼎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15年，张骞被封为中郎将，踏上了去西域之路，开始了他人生之中的第二次西游。张骞第一次西游的目的地是大肉汁，结果正值壮年的他一路历尽艰辛，在经过爱情的洗礼，历经10年的磨难之后，最终还是凭着一腔热血到了大肉汁。可是踌躇满志的张骞不会想到，大肉汁女王对这位不远千里而来的张骞并不感冒，绝口不提联合的事儿。结果不死心的张骞耗在大肉汁1年多，原本以为女王会看在他一片诚心上回心转意，却不料女王最终还是不为所动，最终耗不起时间的张骞只好踏上了归程。张骞回来经过匈奴境内时，顺便想去接他的妻子阿双一起回国，结果换来了4年禁锢的铁窗生活。但不管第一次西游路途如何艰难，张骞虽然无功而返，但能在10年之后活着回来就是成功。赐封博望侯，恐怕不单单是汉武帝对他的肯定，也是对他的尊重。也正是因为这样，第二次西游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张骞依然是热血澎湃，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当然鉴于第一次西游失败的教训，张骞这次西游的目的地不再是大肉汁，而是乌孙国。张骞把目标定在乌孙国，自然有他的目的。乌孙国本来是匈奴的一个附属国，每年都得按时交给匈奴牛羊和一些财物作为保护费。原因很简单，乌孙国当时很弱小，而匈奴国太强大，乌孙国不委曲求全不行啊。 但乌孙国在给匈奴好处的同时，也得到了好处。在匈奴国的庇护之下，乌孙国一天比一天强大，一天比一天富有。而此时的匈奴却接连被汉朝的双子星、卫青和霍去病打的是落花流水，此消彼长，两国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乌孙国就是这样一个极具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国家。张骞把目标直指乌孙国，足以证明其眼光的独特。用张骞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搞定了西域的实力派国家乌孙国，其他小国比如大渊、康居、大肉支等自然会闻风归顺，想建交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了。应该说张骞想得很美，但事实证明，想得很美和看上去很美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乌孙国面对从天而降的汉使是又惊又喜。惊就不用说了，喜的是他们见到了丝绸、帛画等以前未曾见过的东西。乌孙国国王昆莫接见张骞，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无功不受禄，不知贵国不远万里送这些贵重东西给寡人，有何所图啊？俗话说，真菩萨面前烧不得假香。面对乌孙国国王的直言相问，张骞也就不再遮盖着了，他回答了昆莫两个字：结盟。随后说出了他和汉朝结盟的好处。第一是把汉朝的公主嫁给大王为夫人，第二，每年赠送给大王大量财物。面对财色的双重诱惑，昆莫虽然有些心动，但要他拍板却还是很难一下子做出决定。于是他最后来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张骞原本以为这样的考虑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哪里会料到昆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召集了朝中大臣商议，但结果是悬而未决。原因是财色固然重要，但匈奴却像一块阴影一样让他们挥之不去。虽说此时的匈奴已经是江河日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道理昆莫还是懂的。张骞在等昆莫考虑的同时也没闲着，他派副手到大渊、康居、大夏、安西、大肉支、渊犊等国去联络结盟的事儿。昆莫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不能做决定，于是他决定派人到汉朝去看看汉朝究竟强不强大。昆莫派出了使者和张骞一同回汉朝。礼尚往来呀，昆莫还精心挑选了十几匹上等良马作为谢礼送给汉武帝。而汉武帝一生最大的挚爱就是马，这十多匹绝世好马让汉武帝爱不释手。随后他安排了军事演习，使者把汉朝的强大转告给了昆莫，可昆莫还是拿不定主意。他知道汉朝强大，但是强大又如何呀？远水解不了近渴，他最终还是不敢签下盟约，和匈奴彻底的决裂。但他答应双边进行贸易往来，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到这儿呢，可以说张骞的第二次西游仍然以失败告终。可是张骞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二次出访 增强了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和沟通，其影响还是深远的。在张骞和副手的努力下，从此西域都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随后汉朝和西域各国交流日益频繁，西域的良马是汉武帝所垂涎的，而汉朝的金银珠宝、丝绸、字画等奇珍异品也是西域各国人所渴望的。特别是汉朝的丝绸，纤细如珠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野花，被西域人看作神品。从此汉朝的丝绸从长安开始，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直抵西域各国，再往西就经过中亚和西亚，抵达欧洲所在地地中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张骞却因为疲劳过度，于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第二次西游的第二年，离开了人世。但张骞一生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两次西游壮举和丰功伟绩永驻史册，在人民当中树立了一座丰碑。昆莫没有答应跟汉朝结盟的请求，是有他难言之隐的。除了畏惧近在咫尺的匈奴之外，他还有自身的烦恼。他生了10多个儿子，大凡帝王将相，生子多的好处除了传宗接代以外，还可以增加朝中负担。昆莫本来早就立了大儿子为太子，无奈大儿子命太薄了，年纪轻轻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太子死则死耳，但他还是不甘心的，于是临死前对昆莫说了一句遗言：请父皇立岑邹为太子。岑邹是太子的儿子，太子的意思很明显，既然他这个做太子的命薄，就让他儿子来继续他的太子之位，才没有遗憾。但是昆莫的二儿子大陆就不干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从禅让的角度来说，既然兄长命薄，太子一位理应由他这个老二来做，岑邹是孙子辈儿，怎么能越长而立为太子呢？也正是因为这样，昆莫就着急呀，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他时刻担心着儿孙之间的武力冲突，因此根本就无暇和汉朝结盟。而张骞第二次西游强烈要求联盟的事情被匈奴人知道了，匈奴人很生气，后果自然就很严重了。匈奴人扬言要踏平乌孙国，昆莫一听吓得屁滚尿流，为了避免让匈奴人的豪言实现，他决定接受汉朝联盟的请求。面对乌孙国的请求，汉武帝自然高兴了，欣然接受。为了让这位盟友天长地久下去，他决定以美人来拴住昆莫的心。元丰三年，也就是张骞第二次西游到达乌孙国的第7个年头，昆莫送上了10匹绝世好马作为聘礼，正式迎娶汉朝的公主，两国结为百年之好。江都王刘建的掌上明珠细菌公主有幸成为这次联盟的牺牲品。昆莫对这位貌美如花的公主是宠爱不已，立马封为幼夫人。按理说事情到这儿 可以暂告一段落了。但后知后觉的匈奴人直到昆莫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愚蠢，居然对两个对手的结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四肢虽然比头脑发达一些，但此时也终于开窍了。他们也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也选了一位秀色可餐的公主，向昆莫提出了和亲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桃花运，昆莫虽然心里诚惶诚恐，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但他最终还是不敢得罪匈奴，于是采取了来者不拒的政策，接纳了匈奴的公主，并且封为左夫人。那听到这儿呢，大家对昆莫的人品肯定有个了解了，他属于典型的小人角色。但这样的好处是让乌孙国暂时平静了下来。乌孙国是平静了，昆莫也有两国美女左拥右抱，但细菌公主却不满了，而且远在他乡的生活也不习惯，她时刻梦想着能回中原，由她的黄胡歌为证。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运托一国兮，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烙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返故乡。但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细菌公主回中原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了，只能在长吁短叹当中度日。不久昆莫去世，岑邹继承了乌孙王国王之位，而昆莫的唯一遗言竟是要求细菌公主转嫁给岑邹，这明显有违人伦道德呀。细菌公主反对，但是如此的苍白，没多久她也在郁郁寡欢当中离开了人世。随后汉武帝为了稳住乌孙国，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岑邹。通过一系列的和亲政策，汉朝和乌孙国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而中乌的建交也带动了西域其他各国和汉朝的交流和往来。汉朝和西域加强交流和贸易往来之后，汉朝的丝绸一直是西域各国争相抢购的对象，而西域的良马也是汉武帝所垂涎的，这其中就包括大渊的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只因为这种宝马跑起来流出来的汗是红色的而一举闻名。汉武帝为了得到汗血宝马，每年派往大渊的使者是一批接着一批，绵绵不绝。按理说汉朝这样大量收购大渊的宝马，可以增进汉朝同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可是这样却苦了两个国家，楼兰和姑师。楼兰和姑师这两个小国正好处在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上，每当汉使经过的时候，他们都要提供吃住等免费服务。一两次倒也罢了，但每年经过这里的汉使多达几十匹。这两个小国热情地招待几次之后，他们发现这样下去只怕国内的粮食都要给汉使吃了，自己就得喝西北风去了。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当汉朝使者再经过他们地方的时候， 他们摇身一变就变成江洋大盗了。那楼兰和顾氏为什么敢跟汉朝翻脸呢？因为这汉朝使者犹如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张骞时期的汉使是汉朝最忠诚、最仁义、最和善的汉使，他们真正的做到了传播和平跟文明的作用。但随着中乌两国的建交，以及和西域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汉使的增多导致汉使的素质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改变。出使各国的不再是一些素质过硬、品德端正的人，而是一些道貌岸然、夸夸其谈的滥竽充数之辈了。他们到了西域各国干的不是和平交流的事，而是投机倒把、强买强卖的勾当，这就让汉朝的形象大打了折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狡猾的匈奴人看到了西域各国见有对汉朝敢怒不敢言的态势，于是就专门派使者去攻心了。他们无非是抓住汉使的把柄，到处宣扬汉使的丑行陋行，说出西域人心里边想说的话，最后还给西域各国吃了颗定心丸。汉朝要是敢欺负你们，我们匈奴人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有了匈奴人的唆使和挑拨，西域各国对汉朝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了。首先站出来的就是楼兰和姑师两个小国，这两个长期为汉使提供免费食宿的小国，因为有匈奴人的撑腰，没有再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爆发。他们非但不再给汉使提供免费的食宿，而且还要抢汉使的财物据为己有。楼兰和姑师的倒戈无疑像是平地起了一声惊雷，震得汉武帝惊愕不已，也震得他怒不可遏。连楼兰和姑师两个小国都敢公然和他大汉皇朝作对，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的。更何况这两个小国不摆平，他派汉使到大渊抢购汉鞋宝马就只能是一个梦了。为此汉武帝采用了惯用的对外政策，出兵匈奴，停息了近十年的武力革命再次浮出水面，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8年，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汉武帝派出了赵破奴和王辉率兵再次对匈奴行兵，目的只是为了打击匈奴人的挑衅行为。可是匈奴人早就被卫青和霍去病给打怕了，听说汉朝又兴师动马，一夜之间撤了个干干净净。赵破奴和王辉原本以为他们此番必将和匈奴进行一场恶战，但一向强悍的匈奴人的表现让他们始料未及。赵破奴和王辉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尴尬，他们劳师动众，如果此时打道回府，一点功绩没有，汉武帝的脸上定然无光。可要是不回去，想要去千里荒漠寻找匈奴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赵破奴和王辉坐在一起进行了协商，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达成了如下协议：向楼兰和姑师进军。如果按照汉武帝的意思，只要把匈奴打败了，楼兰和姑师自然会重新跟汉朝和好。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汉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匈奴人吃一堑长一智，不再和汉军硬对硬了。他们把游击战运用得炉火纯青，让汉军找不着北。赵破奴和王辉既然决定先把不安分的楼兰和姑师连锅端了，于是做出了佯装班师回朝的样子，目的只是为了迷惑楼兰和姑师。眼看赵破奴和王辉挥师回朝了，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楼兰国终于放下了心，认为可以睡上安心觉了。可他们不会料到，这一睡在醒来的时候，美梦变成了噩梦。汉军从天而降，把包括楼兰王在内的所有人变成了俘虏。赵破奴和王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楼兰，大军接着开向姑师。姑师听闻楼兰被汉军拿下之后，国家虽小，但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抵抗。相反，他们一方面组织人马进行顽抗，另一方面派人去请求匈奴派兵来支援。可是面对着数万汉军，小小的姑师抵抗是不济于事的。向匈奴送求援信的使者前脚还没走远，姑师国的城门就被汉军攻破了。而姑师王不甘成为阶下囚，在心腹的保护之下，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而去，姑师国也被汉军占领。扫平不安分的楼兰和姑师，不但打击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而且对西域其他各国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这种杀鸡儆猴的举动，使得西域各国不敢再对汉朝有大不敬的举动。也正是因为这样，赵破奴和王辉班师回朝之后，汉武帝对他们进行了重赏。搞定了楼兰和姑师两国，赶走了匈奴以后，汉朝和西域的贸易往来又得到了稳定发展。汉武帝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他想要的汗血宝马了，因此大渊成了他重点扶植的对象。可是这些汉使的陋习又复发了，强买强卖，哪个不服就以大汉国的身份和地位来征服哪个。也正是因为这样，大渊对汉使仍然是一种排斥的态度。汉使买不到马，回来对汉武帝说大渊的宝马要价太高，他们无力购买。此时的汉武帝对汗血宝马已经到了狂爱的地步，为了得到这珍贵的汗血宝马， 汉武帝特派以韩不害为首的汉使，带着一座用黄金打造的马匹雕像出使大渊。他的寓意很明显，以金马换你们的汗血宝马，这样你们总算是不吃亏了吧。韩不害满以为这次去大渊一定会马到成功，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大渊国王拒绝了汉朝以金马换汗血宝马的请求。大渊国王吴寡拒绝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咱有靠山，大渊国在西域好歹也算是一个大国，和匈奴的关系虽然若即若离，但毕竟交往甚密，他们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国宝献给汉朝。另外呢，山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汉朝虽然强大，但远隔千山万水，中间又有戈壁沙漠，拿自己也没办法。话虽如此，但国王吴寡对韩不害的回话却还是相当客气。汉朝皇帝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汗血宝马是我们的国宝，不能随便给人的，请贵使节回去向大汉皇帝转达我们的歉意。韩不害大感意外地说，这么说贵国不想要我们带来的金马了？大渊国王哈哈大笑，谁说我们不要了，把你们所带来的东西统统留下。话说到这个份上，连傻子也明白了，这个吴寡非但不跟汉朝做这笔交易，反而想强占汉使所带来的金马。韩不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弹丸小国竟敢对汉朝使节如此无礼，他就大声呵斥，尔等草芥小国不交出汗血宝马，已是触犯天条，犯下滔天大罪，现在还敢强占我大汉的金马。吴寡却冷笑了一声，从牙缝里挤出了八个字，石破天惊，交出金马，饶你不死。面对吴寡的逼供，韩不害没有退缩，反而拿起金马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吴寡哪里料到韩不害会敢在他的地盘上做出这等出人意料的举动，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睁着一双仇恨的眼睛，不要以为你们汉国强大，我就不敢杀你。韩不害回答，我跨越大漠炎泽，走过白骨累累的死亡之路，天底下还有什么能够吓倒我？可笑尔等小国，今日尚不知大祸将至，天朝大军一到，尔等男女尽都被屠，尔等国土财产皆化无有。说完他扬长而去，大渊君臣被他的话语震慑，等到他走出宫门才醒悟过来。韩不害一出宫门就立即率领部下逃离大渊都城，一口气跑出了百里之外，见后面没有追兵追上来，这才慢慢的放心，来到一个叫玉成国的小国补充粮食。韩不害怎么也没想到，走到这儿就是他人生的终点。原来这玉成国竟是大渊的属国。玉成国国王得知消息，于是将韩不害等人诱进城来，然后来了个一窝端，只剩一个楼兰向导失魂落魄地逃回楼兰。此时的楼兰国国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汉朝奉若神明，哪里敢隐瞒军情啊，立即赶赴敦煌，将韩不害等人被害的消息报告了汉朝。 汉武帝得知韩不害及其使团全部罹难，勃然大怒。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大汉使节无论出使何方，接受上国之礼遇，即使是与匈奴往来，也不至于被斩尽杀绝，一个不剩。这次金马事件实为奇耻大辱，汉武帝决心报复匈奴，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二师将军，率领6000羽林军，发各郡国囚徒恶少年共20000人，开始了远征大渊的战争。这有点类似于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二世在万不得已之下放出囚徒奴隶来打仗的情形。也许大家对这次征西将军李广利还感到陌生，此时朝中的双子星、卫青和霍去病早已先去，汉武帝在万不得已之下只能重用李广利这样的后起之秀了。而李广利之所以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地成为主帅，原因在于李广利是汉武帝一个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至于李夫人是何许人，后面会有叙述，这儿先卖个关子吧。李广利率领大军出征的时候，正值深秋收获的季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关东发生了罕见的蝗灾，集结在敦煌的大军没有得到充足的粮草，就匆匆忙忙踏上了征程，就此埋下了安全隐患。由于缺少军粮，汉军只能沿途向西域各国筹集，说得好听点是借，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强要，但凡有拒绝交粮的，一律视为大渊的盟国。李广利会送给他们6个字的咒语：破其城，灭其族。拒不交粮的，能攻下来就有饭吃，不能攻下来就没有饭吃。而汉军又不愿意过多地停留在这些小国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粮食问题还是一直困扰着汉军。就这样走走停停，李广利率兵到达大渊边界的时候，已经是初冬时节。由于水土不服，缺乏粮食，一路跋涉大漠荒滩，饿死、病死、被沙漠给吞没的人不计其数，20000大军损失了一大半，马匹也伤亡殆尽，士兵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但是他们总算看到了大渊的都城。玉成国王杀了韩不害等汉使以后，早已经做好了迎击汉军报复的准备。此时面对阵容不整的汉军，废话免说，直接开打。可是这仗一开打，玉成国王就后悔起来，这一群跟叫花子似的军队，居然比他们这些养精蓄锐、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军队更加勇猛、更加强悍。他们哪知道汉军此时身无立足之地，又没有粮食吃，不拼命拿下玉成国就没有活路可言。最后的结果是玉成军怕了这一群不要命的叫花子，丢盔弃甲地躲进玉成城里成一统了。汉军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接下来对玉成城进行了围城。面对汉军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击，面对这一群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的拼命三郎，面对震耳欲聋的劝降声，已经陷入十面埋伏的玉成王几乎绝望了。想逃跑没门，想自杀没这个勇气，想投降又没有这个胆量。 正当他思来想去呢，汉军却突然间不攻自乱了。玉成王揉了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才发现大渊骑兵在国王吴寡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杀来了。汉军本来孤注一掷的围城就是为了赌一把，赌在大渊军队到来之前拿下玉成国，只要占领了玉成国，他们就有立足之地，就可以和大渊相对抗了。可是吴寡的及时到来让汉军的宏愿在刹那间灰飞烟灭，腹背受敌的汉军结果可想而知，两个字可以概括随后汉军的一切进程：溃逃。溃逃的结果是征西大元帅李广利逃回敦煌的时候快成了光杆司令，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万人，回来的时候稀稀拉拉不过几百人。汉武帝听到李广利失利的消息，心中的震撼是无法形容的。曾几何时，他的双子星卫青和霍去病跟匈奴交战数十年都没有这样的败仗，这次面对小小的大渊国居然败得这么惨烈，败得这么彻底，这无论如何无法让他接受。于是他给李广利下达了这样一道命令：不得入关，就地反省。当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李广利在反省的同时，汉武帝也没忘记给他将功补过的机会，调兵遣将支援李广利。他令桑弘羊负责军需，调10万军马、10万头牛和骆驼运输物资，同时还有50万只羊作为随军的肉食运往敦煌。至于调用的军队，足足有20万，全国各地各郡的无赖少年、罪犯也都发往参军。很快，这些物资和军队就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往敦煌汇集。汉武帝听说大渊人饮水都是接自城外，还特意派了几名水利专家同行。事实证明呢，汉武帝的这些准备没有白费，为第二次出征大渊的胜利加了重要的砝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各位旅客请注意了，各位旅客同志请注意了，由省城方向开来的1999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旅客们准备上车。 来来来， 各位旅客同志请注意了，由省城方向开来的1999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旅客们准备上车。 哎呀同志啊，是在这儿候车吗？哎，好， 拜拜。 我刚才一看吓一跳，我以为还珠格格来检票来了呢。打工修路离开家，经常做梦想我妈，工钱挣了3000块，回到家我不给媳妇儿，给我妈，因为我还没成家。哎呀，3000给我妈挣点钱不容易，我把它给包好，省得叫小猫给叼走。不行，我这人有个毛病挺可怕，一睡觉就爱说梦话，只要有人来搭腔，别人问啥准说啥。拿张报纸把嘴挡上。 大姑叔离开家，从台湾来到大三娃。听说台湾闹地震，心中牵挂的是俺妈。 哎呀，半夜3更的 真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急死人了。哪里有报纸啊？大爷有报纸吗？没有。大娘有？哦，搞错了，是大姑娘。谁有报纸啊？报纸？921大地震，详见第四版。老乡， 啥事儿？ 借个报纸看一看。 别客气， 谢谢。 干什么玩意儿你啊？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看看报纸。 你看报纸，你掀我被窝干啥你啊？ 明明是报纸，怎么会是被窝呢？ 拿在手里是报纸，盖在我身上是被窝，知道不？我正做梦娶媳妇呢，他掀我被窝，挺好个事让他给搅和了。 你不是同意了吗？ 我同意了，那是梦话，你知道不？我这人梦里爱搭腔，你知道不？ 我怎么知道呢？ 你不知道我睡觉，你跟我说啥话呀？别说你了，为这事我得罪过我妈。我妈给我介绍个对象，在梦里稀里糊涂我同意了，醒了之后才知道是个寡妇，还带个小孩。 哦，二婚。 二婚咋的？二婚更合适，二婚女人最有味，生活起来有情趣，县城的孩子不用生，我里外里省了不少事儿。 什么人？ 你什么人啊你？剃个秃头还说不定从哪儿跑出来的呢。 你说什么东西啊？ 我说怎么的？我在这睡觉你搅和啥呀？你是干什么的？ 太保。 什么宝？ 台湾同胞，简称太保。 哎呀妈，那能吹小样吧？还胎宝呢？我看他像胎儿。真的，他要一闭眼一攥拳往药水里一泡，整个一个胎儿标本。 你别看俺丑，俺长得很温柔啊。 哎，很柔呢。我真纳闷，像你这模样是咋柔出来的？ 太保证，你看看吧。 假的 啊！ 我跟你说，现在有许多事都不可靠，说着做着全是两套，说是歌厅乱喊乱叫，说是舞厅乱搂乱抱，说是桑拿进去乱泡，说是夫妻没有执照，相互之间姓啥叫啥都不知道，还黏黏糊糊不嫌害臊。我跟你说，就你这公章都不用大萝卜，整个胡萝卜就能伪造。 你笨了，胡闹。 谁跟谁胡闹？谁跟谁胡闹啊？啊！未回家看我妈，我加班三天没合眼了，你知不知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是这天不？ 对对对。 给你。但是有一点，你消消停停看你的报，你要再跟我胡闹，你别怪我不客气。什么人？ 921大地震后，昨日又发生强烈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台湾台东草屯。草屯是俺家，让俺娘。关键的地方让他给死掉了呢，兄弟。醒醒好不好？俺要看的消息被你压住了，请醒醒！醒醒！请醒醒！嘿，俺就不相信俺真不行呢，他奶奶的！ 厕所在哪儿啊？ 往前走。 还有多远啊？ 往前走。 还有多远啊？ 快到了。 快到了。 啊，对对对。 我咋跑这儿来呢？人呢？那秃头跑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怪呢。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啊？ 看看报纸吧。 看报。 你要看报纸，我给你报纸，给你报纸，你还是跟我胡闹。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你纯属教我睡觉。我让你看看看。 哎呀， 大老爷们有话说话，你这是干啥？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俺呢？ 我怎么相信你啊？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 胡说，这条路是我修的， 是俺参加设计的。 真的啊？ 你回家看你娘，俺也回家看俺娘啊。大地震以后，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 是你急不急啊？哎，你咋不早说呢？我真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别着急，我给你拼上，你别，还差一块，就差这块台湾了，你看。 走了， 大哥呀、啊，别着急，这报纸拿着路上看。刚才的事真是对不起呀、啊，大哥。 过去了， 你别着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许多报纸都有报道。这儿有，这儿有， 谢谢。 这儿还有， 谢谢。 拿着，路上看。儿子走得再远，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我的妈呀，那个大哥、哎、那个钱 钱， 哎呀，这事我还不好意思说。大哥，钱 钱， 前面火车进站了，知道吗？ 哦， 大哥， 哎， 哎呀，他还不明白，给台湾人民带好吧。 知道了， 给你老娘带好吧。 谢谢了。 他给他老娘带好，我给我娘带啥呀？ 老弟，钱。 大哥，拿着吧。 老弟啊，俺知道你挣点钱不容易。 大哥，我知道你们不缺钱，可多少是个意思。我们受灾的时候，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 那都是应该的。 大哥，拿着吧。 不是， 你听我说，别人的钱都能收，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别忘了，咱是一奶同胞啊。 娘，50多年了，俺娘还是乡音不改。80多岁了，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一想到老家，他就掉眼泪。 大哥，这点钱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他说，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 好，兄弟，你也给你娘说，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 鞠躬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们和姚老师正说着了，时间到了，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姚老师，我们主要是讲的是预防是吧？ 对。 但是呢很多人说了，我现在都得了是吧，已经患上这个病了，所以呢姚老师说能不能啊把已经得了的患上这个病的给大家呢介绍介绍一些康复的一些方法， 对， 是不是？这样呢就是不仅仅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预防这疾病，而且呢患上这个病以后是不是我们讲这知识就没用了呢？它有个再复发的问题，这个复发率是很高的，所以呢很多人呢患者也着急，家属也着急，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啊。往往在这方面我给大家呢就泼点凉水。什么叫泼凉水呢？就把他的诉求给他降低了。降到多低啊，我说恢复问题那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呢你能不能保证你不复发。 对， 是不是？说你不复发是最大的成功，这是第一步在不复发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然后呢再不断的康复恢复。所以我们有了疾病以后为什么要求做一个合格的患者？许多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对这事情呢并不清楚如果你不从根本上解决他还复发，你前面所做的工作这叫一笔勾销了。虽然说你打基础夯实基础慢嘛慢但是它不复发，不容易复发。实际上呢有些病什么叫好啊，我们曾经给大家提出过三点。第一点说我这病啊康复也好啊治疗也好怎么不见好呢？你看有经验的医生问你加重了吗？加重倒没加重，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病情发展保持着一种稳定，实际上这就见效了。见效呢你认为不理想，但是呢不理想跟没有效果这是两个概念，是有效果的。如果你不去康复你不去治疗它会发展。我们用一句话解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它要发展的，这是第一个这回大家明白了稳定住了没发展这也就效果。第二个效果呢就叫临床的表现的症状减轻和消失，这又上台阶了。这时候我们的患者也好家属也好感觉得到，能够看得见，减轻你看走到抬起脚来了，那个手不那么紧了。第三个呢从生化检测这些指标看到了出来了，彻底康复了所以说呢好与不好，好有那么个三种表现。我们谈到了这个病呢就从我临床吧独立治疗这个中风病就做了更多这方面的学习。我呢通过临床给定了两个类型的一个呢就是痉挛型的一个呢就是迟缓型的。痉挛型的很好理解，筋呢发紧，关节发硬发皱。还有一个呢就是迟缓型的，无力，胳膊也抬不起来也没劲儿走道这脚拉拉着走这个呢一般就有点偏胖。昨天提到的是痉挛型的，并且告诉大家一个方法，生白芍30克，然后加上呢生甘草10克，就是常年喝。白芍呢是酸的，这个甘草呢是甜的，对药 酸甜起了什么作用？联姻柔肝，柔肝就是柔筋的，专门对于这个筋抽搐发紧痉挛，这是最简单的方子，这从临床实践来说效果不错。但是两味药你得慢慢喝，这个不能着急，这个效果是慢慢的。为什么慢？不是说这个方子不对，也不是这个力度不对，因为它本身阴脉聚集，你得滋阴，阴呢是物质的，气呢是功能性的，物质的东西不是说是吧？你吃了以后这个阴就马上就补足了，没那么快，物质的东西不会，你吃了以后还有一个吸收了，还有一个转化了，所以这个就比较相应的就比较慢一些。这个的根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因为呢你这个阴不足，肾主一身之阴，这不就说清楚了吗？然后又说了肝肾同源，肝主筋，这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季节养生？季节养生的优势和特点就在这个病，中风病的痉挛性当中就体现出来了。你到什么季节啊？你该干什么活啊？这就叫季节养生。你该干的时候你没干啊，就是你冬天没养好阴呢，你到春天的时候啊，肝阴不足啊，肝阴不足容易什么？阴虚有热，阴虚有火，阴虚阳亢。什么叫阴虚阳亢啊？不就高血压吗？不就中风吗？亢奋吗？是吧？什么叫厥症啊？哦，大家明白了。所以这个季节养生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形容就是一个接力棒。你每一棒每一个季节到冬天你必须养好肾阴，这是必须的。所以这我们就清楚了，你到了冬季你必须养好阴，养好阴之后你春天就好受。这五脏呢怎么解释呢？五脏是我们身体这部机器的重要的部件，它完成机器的效能功效是一个组合，共同参与的一个组合。那哪一道环节你不能有短板？咱们过去老人们都知道用那个水桶，一个木条一块木条一块木条拼起来的，然后呢箍上，哎，它就组合就成一个桶，桶就能盛水了。什么叫短板呢？其中有一个用料的时候虫子住了，有点发锈了，这个板比别的就矮了，就一块板矮了。你看看这个桶在盛水的时候虽然其他的都没有伤害，唯独有一块板断了。盛水它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吧？它不是以绝大多数是吧这个水平盛到这儿，它以什么？以最短的那块，那水只能到这儿，超出这个就从这儿这水就流了。这道理是对，五脏也是这样。所以有人就问我了，说李老师，哎呀，这个破罐挠好罐是怎么回事？看我们那个邻居平时身体好极了，五大酸粗的是吧，哎呀说没就没了。你看我门口还有个老太太，哎呀成天闹病，哎呀今天不行了明天不行了，你看现在还活着了。到底谁身体好啊？看你身体好怎么突然就没了人，看他身体不好怎么还活着。对，这些问题我们从来都不回避，不但不回避，我们要把这些现象透过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分析到实质。实质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五脏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一个接力。在你这一环节断了，你摔倒了，你摔倒了你爬不起来了，这就完了。有句话循环往复是吧，无端嘛，什么意思啊？也维持人的生命，就我们讲那个十二经，早晨五点到七点开什么经啊？姚老师，五点到七点 大肠经啊， 大肠经。七点呢是吧？到九点开什么经啊？ 胃经。 胃经。九点到十一点开什么经啊？ 开脾经。 脾经。 然后呢？ 心经。 然后呢，就是11点到1点开心经。那你这个不能断，你断了生命就截止了。 就是说中间必须都得衔接好了。 对，你说啊，我这个五脏那个四个脏啊好极了，唯独这个脏，这脏如果出现了致命的要害，从这儿给你断了，其他的脏多好，有用吗？ 没用。 在这时候是没用了， 链条连不上了。 对了，你链条都好，唯独一个链条从那儿参夹了，损坏了，就那一个，整个你这链子就断了。 对，整个这个循环就断了。 断了。知道这是什么叫破罐挠好罐吗？虽然它绕，但是阴也好阳也好都绕，它还能相互维系。 对， 它这五脏哪一脏都有毛病，这五脏呢哪一脏它都得工作，虽然工作积极性不高啊，效率不高啊，它在它动， 它这链条基本上能连得上， 没断。 对， 你说结实吗？不结实，但是呢它没断，它没断它就能传递。这回大家清楚这个问题了？ 清楚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季节养生？如果我们单讲这个季节养生，大家印象不深。我们又结合着某一种病或者某一个症状，就像我们结合中风痉挛型的，我们讲了这五季，冬季养阴，你阴不足就造成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这筋筋湿所养，肝呢就像这链条上去，你不得使点油吗？它不使油啊，它没有油了。为什么没有油啊？它肾阴不足啊，它哪来的油啊？所以这个筋是阴液的所养，它就出现什么痉挛，挛缩嘛，拘挛嘛，大家不都是找根吗？是吧？我们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话，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就是希望从能够 主要考虑的是从整体上 去调。哎，对了，什么叫整体？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所以养生一定要季节养生，该到哪个季节不让它短板啊！我们去分析这五脏六腑哪个脏腑来，我们这功能有毛病啊，或者弱一些，那它相应的这个季节你就要什么，要加强，加强在这个季节上啊，去增强它的功能，把这个短板及时的补上，这就是季节养生的一个优势。该你冬天做的补阴你没有做到，最后造成了肝肾阴虚，造成了你这个筋聚集挛急，那怎么办？该做的工作还必须得做。人想健康想长寿啊，在健康的基础上你才能长寿啊。我现在身体好你不顾及，对，不顾及啊。我现在有点难受，但是我还能，是吧？我还能吃，我还能动。你非得等到你不能动了难受的时候，有了疾病，疾病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是身体要跟你要算总账了啊！你平时注意锻炼了，注意养生保健了，你这身体它舒服了，让你感觉到舒服，我们身体舒服了，我们的五脏六腑舒服了，是不是你感觉到特别舒服？你只用它，你不去管理它，你不去不断的增强啊，而且你还伤生，是不是势必造成的？一开始是不是给你代功啊？是不是它产生的这个功效 发挥的受限制了。 对呀、啊， 最后呢，他病了，他病了，他不舒服了吧？他不舒服，你能好受吗？你也不好受啊。一生当中，这就是必须做的作业，而且是每天都做，每一个季节都做。这我们直接就指出来了，这些人没有做过冬季养生，或者做的根本就不到位啊，致使肝阴不足，血压高了，情绪紧张了，耐发火了。痉挛这些人就是这种特点，就你看见了还看什么呀？啊，很多东西这基础有了，知道你啊，就知道你什么症状，就知道你发病的症状，而且知道你临床的表现的主要的是什么，而且知道你预后如何，它是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今天一开篇，本来是应该啊继续给大家讲方法，没想到一开篇也给我们讲的什么道理， 结果李老师一讲上道理，唠起来就没完了， 没完了， 复杂了。 为什么没完了呢？你把这些道理明白之后，你还会复发吗？ 不会的了。 我不说了，你听完我这节目，是吧？再到冬天的时候，是吧？你怎么办？ 养阴呢？ 养阴呢？到春天时候你养肝呢？ 是的。 是吧？痉挛型的一个冬天，一个春天，至关重要。好了，说了那么多道理了，还有人，哎呀。咱就是那个痉挛型的，咱就不知道，至现在他也不知道，是吧？盐大哪咸，醋大哪酸，我不说了，迷迷糊糊的得病，迷迷糊糊的花钱，迷迷糊糊的吃药。我们首先要保证人权，什么人权？知情权。你得了病，你怎么得的病？你得病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把这些道理讲明白了，对你长期恢复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基础。哎，你别看我唠叨半天，我最后这几句话给你点出来了，你看是不是得了这病可着急了？过去能走，然后现在走不了了，是不是？连个大小便自己都送不了了，是吧？吃饭人还得喂，是吧？突然这一下子，你说谁不着急？越着急怎么着？越对身体恢复越没有好处。所以告诉大家了，病来之自然之，如其这个病你要打好做好思想准备，持久战。接着说方法吧，我想大家最想听的痉挛型的除了这个白芍甘草，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还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就是用磁的方法。磁的方法有什么效果呀？让我们姚老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 磁首先它有它的六大作用，两镇两降和两消。第一就是镇静镇痛，第二呢降脂降压，第三呢是消炎消肿，这六大作用。所以说呢，就是痉挛型的通过贴磁的方法，使很多这个拘紧的这个筋能松弛下来。 大家听明白了？首先六大作用其中的两大作用跟我们这痉挛型的啊正好相符啊，叫什么呢？镇痛镇静啊，有解痉挛的作用。其他的是吧，降压呀降脂啊，是吧，消炎啊消肿啊，这大家知道就行了。那么怎么用呢？看见你哪个筋紧了吗？哇、哦、有时候一摸是吧，你看我们有时候大家知道吧，膝盖蹲下去，我们让大家按摩什么呀？ 膝下那两根大筋， 是不是啊？膝盖两侧，是吧？有两个大筋，哎呦，一拨很痛，一拨软了怎么样？ 马上就能蹲下去了， 就那么快？你不想来快的吗？这就够快，用贴磁法，这个一般啊贴这个1200到1500高斯的。说我不会贴没关系，你看看哪儿的筋紧，哪儿的筋硬，哪儿筋抽的厉害，哎，你看哪儿你就给贴哪儿。你要知道穴位呢，那更好了啊。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我在这个黑龙江佳木斯， 碰见一个这个坐轮椅的是吧，来找我来了。他说李老师啊，听你广播了。我说你怎么了，这是中风了啊，你这说着就要哭了。这人岁数还不大啊，40多岁，他先跟我诉苦了。我说你现在什么表现吧，我说你不能站起来，不能站起来，看那个手就伸不展。我说行了，我说我给你两个词，我就给他贴上了。在哪贴的？在内关一个，在外关一个， 背对着背一贴就行了。 内侧一个，外侧一个， 对 啊，用湘西的这个磁力线，这磁力线呢就刺激我们的经络和穴位。一个星期又来了。 怎么样啊？ 他就一上来见我乐了，上来就给我表演什么？他这手呢，效果非常快。这是说在这儿了，还比较典型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陕西，我在陕西待过，那是2004年吧，宝鸡，有一个老先生。基本上啊，中风恢复的不错，但是呢，就说他给我做了个演习，他说你看看我这俩手，然后呢，他就开始转圈伸圈，这一看就知道了，健侧特别灵活，速度快，那个患侧那手这速度明显的就慢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啊。用贴磁的方法也是一个星期，他说你看，我们一看呢还是有差距，是不是但是呢比原先那个速度灵活劲儿那是强多了，但是他自己满意啊，他非常满意，他说你看那么长时间我这手就这个就没那么进展，你看你告我这个方法一个星期啊，他觉得差不多了。我说什么差不多了，我说还有差距，贴到5天，一般贴5天就拿下来休息个半天一天，是吧？然后再贴。有的呢是氧化锌过敏，是不是？贴完起疙瘩有反应，你没关系啊，你可以做一个松紧带，固定在松紧带上。好了，今天呢，我们说的道理，说这根源，说的很多，方法呢，我们又多说了一个，是不是？用磁的方法，今天时间到了，是吧？我们呢想听，明天咱们接着说，好不好？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在南京，心向延安，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为何苦苦寻觅共产党？ 这么重要的一份绝密文件，怎么就落到了周恩来的手上？ 官居要职，步步惊心，一位国民党的高官会如何影响解放战争的进程？ 不辱归要， 正是声东击西，要让他在西面落入圈套。 朋友的不解，同僚的怨恨，背负骂名的他将会怎样诠释忠诚？档案为您解密，郭汝瑰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窃听器。1947年11月初，华东野战军向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发起攻势，威逼徐州。国民党国防部向徐州陆军总司令部传达了蒋介石的谕令，要稳守徐州。郭汝瑰趁机向顾祝同推荐了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次年，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刚刚打响之际，张克侠在贾望前线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让解放军能迅猛地直捣徐州，完成了对黄伯韬兵团的包围。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出任总参谋长后，邀请郭汝瑰再次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这个位置更是很多人眼里的香饽饽。郭汝瑰业务能力出色，但对于官职却从来不争不抢，这让顾祝同对他十分的欣赏。对于顾祝同的这次邀请，郭汝瑰心里有些矛盾，因为他心心念念所想的是离开国民政府到解放区去。不久，任连如带来党组织的任务，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希望他继续留在南京。郭汝瑰欣然领命，再度成为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剑指徐州。11月8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挥师猛进，将企图向西缩回徐州的黄伯韬兵团10万大军堵在了徐州西面的碾庄。 黄伯韬兵团伤亡惨重，被解放军包围在了碾庄区，这使得一心想在中原地区和解放军决战的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1948年11月10号下午4点多，在南京黄浦路自己的官邸，蒋介石召开了作战会议。此时的南京秋风瑟瑟，坐在这间会议室里的高级军官们也是人心惶惶，趁着蒋介石还没有来，他们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起来。没想到共产党的动作这么快，郭汝瑰也坐在人群中，他默默地看着，没有说话。4点一过，蒋介石便和顾祝同一道面色阴沉地走进了会议室，刚一坐下，他就要听徐州的战况。当得知黄伯韬兵团无力突围，有被歼灭的危险时，蒋介石的脸色就更难看了。看到蒋介石发脾气了，整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没人敢说话。沉默了半晌，蒋介石又问，作战厅有什么计划？郭汝瑰赶紧起身向蒋介石汇报了由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建议调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来解黄伯韬的围。蒋介石听完汇报点了点头，他转身看向身旁的另外一位将领，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解黄伯韬的围啊。 被蒋介石托付了重任的这名将领，就是在国民党内部有着救火大队长称呼的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这名性格敦厚的陕西汉子几乎出现在了解放战争后期的每一处战场上。这一次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员，全权指挥国民党已经危在旦夕的徐蚌会战。 杜聿明临危受命，郭汝瑰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猛地揪了一下， 因为当他再次出任第三厅厅长的时候，杜聿明就找过顾祝同，坚决反对郭汝瑰来当厅长。他说郭汝瑰和共产党有联系，是个间谍。 国民党的部队在战场上频频遭受解放军的精确打击，节节败退，而作为制定全盘作战计划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自然就被有心人给盯上了。加上他简朴的作风，在国民党的高官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早就有人怀疑他可能是个共产党，甚至还把小报告打到了蒋介石那里。有一次蒋经国没打招呼就直接登门拜访，但是他一进大门，郭家的简陋就让他愣住了。回去之后，蒋经国对身边的人感叹道，如果党国的干部都能像郭厅长这样的话，那党国就有希望了。但蒋经国的赏识并没有让郭汝瑰洗清嫌疑，反而招来了更多人的嫉恨，杜聿明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顾祝同没有相信杜聿明的说法，但当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郭汝瑰的心里还是对这位救火大队长有了提防。 1948年11月15日，陈毅、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截断了金浦路。杜聿明又命令有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维兵团前往宿县，结果王维的部队按计划从南边的蒙城向宿县进发，后路还没走了一半，王维就发现苗头有点不对，自己部队的左右都有解放军部队的影子。王维觉得这可能是个圈套，便将情况上报了国防部作战厅。郭汝瑰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王维兵团的行进路线就是他通过任连儒转交给党组织的。接到王维的报告后，作战厅的指示很快就下来了，按原计划进行。结果黄维的部队在双堆集遭到了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也落进了包围圈。 黄伯韬没救出来，黄维也被围了。战斗刚刚打了10天，徐州就被围成了一座孤岛，甚至连援军都被围了起来。这个时候杜聿明对指挥黄维掉进了埋伏圈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恨的是牙根痒痒。 气急败坏的杜聿明想要找蒋介石再调援兵，但是蒋介石的手上也是根本抽不出什么部队，华北的傅作义、西北的胡宗南都被牵制着，而武汉的白崇禧正等着看蒋介石的笑话。别说是派援兵，只怕这会儿蒋介石还指望杜聿明能去把黄维给救出来。因此尽管此时杜聿明手里还有驻扎在徐州的3个主力兵团，但对于守住徐州心里却是没有丝毫把握。 从杜聿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也不想守徐州的。作为一名宿将，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道理他也不是不懂，但是走是留他说了不算。就在杜聿明苦苦纠结的时候，他被一个电话叫到了南京。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举行由高级别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商讨如何解救被解放军围困的黄维兵团。眼看着黄维这个全机械化的兵团就要全军覆灭了，蒋介石的心里是真的舍不得，可自己的手里又没几个听话的人，他算来算去也只有让徐州的杜聿明去把黄维解救出来。蒋介石刚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杜聿明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心想，当初黄维就是为了去解救黄伯韬而掉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的，如今要去救人的是自己，他心里直打鼓。然后郭汝瑰、 通报了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建议徐州主力先往东南，经过双沟、五河，然后再向北，以解救黄维兵团。向东，杜聿明一听到这个计划，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徐州东面水网交织，洪泽湖和淮河水系会给大兵团撤退造成巨大的困扰，如果往东走，那就是自寻死路。看到国民党几次重大决策失误都是郭汝瑰经手，这让杜聿明再次怀疑起郭汝瑰可能是间谍。这次听完了这个计划，杜聿明更坐不住了。但是当时杜聿明没有着急表态，而是请蒋介石到旁边的小厅里私下聊一聊。 郭汝瑰是看在眼里，可他心里明白，杜聿明很有可能已经对他起了疑心，也很有可能不按照作战计划来行事。不过郭汝瑰要的正是声东击西，要让他在西面落入圈套。 精心布局，周密策划，一张大网正在向杜聿明悄然扑去。郭汝瑰能否得偿所愿？ 杜聿明会按照他的设想走进埋伏圈吗？ 步步为营，屡建奇功，始终游走在危机边缘的郭汝瑰能否功成身退？ 谁也没有想到，他交给任连如的那九份绝密文件出事儿。 红色特工传奇经历，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但是杜聿明是不是会真的如他设想的一样行动，郭汝瑰不得而知。从总统府出来之后，他迅速的把杜聿明要从徐州撤退的计划以及自己对于撤退路线的猜测告诉了任连如。接下来的几天，郭汝瑰都是寝食难安。杜聿明会按照他的设想走进埋伏圈吗？ 几天之后，郭汝瑰得到消息，杜聿明的部队果然没有按照计划从东线撤退，而是在西线落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这一仗，国民党军被击毙17万余人，32万多人被俘，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试图与解放军决战中原的计划彻底破产。淮海战役的失败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解放军一次次的精确打击也让国民党内部对于情报工作的失利十分不满，连蒋经国都不禁哀叹，我们拿到的作战计划是副本，正本在共产党那里，这个仗我们没法打。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经是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连如转告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同意他从此离开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却仍然不死心，一面推动所谓的和平谈判，一面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试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下。尽管此时郭汝瑰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尽管他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但他更明白这样的一份计划对于全国的解放有着怎样的意义。郭汝瑰又一次像窃听器一样把蒋介石的计划完完整整地抄录出来，但这一次他却差点就赔上了身家性命。 1949年1月，元旦刚过，郭汝瑰把任连如请到自己的家中，并递给他一个皮包。郭汝瑰对任连如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请你帮我带给党。任连如还没来得及打开皮包看，郭汝瑰就对他说，连如兄， 这个皮包里装的都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做出的最新的绝密作战计划，一共有九份，包括了江防计划、江南防御计划、武汉、太原、陕甘、西南等地的兵力布防序列。说完这些，郭汝瑰顿了顿，蒋介石是想搞假和平，他是想搞划江而治，你要尽快的把这些情报安全的送到解放区去，这可是我的身家性命。任连如看了看这些情报，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些情报背后沉甸甸的责任和信任。他对郭汝瑰说，汝瑰兄放心，我会尽快的前往上海，把这些情报递交到党组织的手中，我们也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郭汝瑰微笑着看了看任连如，并问道，我想去解放区的事儿，党组织知道吗？任连如也微笑着摇了摇头，党组织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解放军马上就要南下渡江，蒋介石势必会巩固大西南，那此时此刻你应该做的就是努力的去争取掌握一支部队，等到解放军南下解放大西南的时候，你再顺势起义，这样不比在解放区做的贡献更大吗？ 在任连如的劝说下，郭汝瑰决心再次冒险带兵去西南，便于1949年元月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郭汝瑰的这个要求让顾祝同大跌眼镜，甚至还劝他不要自找苦吃，但顾祝同不知道，郭汝瑰想当军长却是另有原因。 经过顾祝同的举荐，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离开南京的当日，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求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且立即开往四川。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乘飞机回到重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利用各种方法扩充部队，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新建的72军已经是齐装满员，拥有了不俗的战力。精良的装备加上充足的给养，使得72军很快成了四川的机动主力军。 为使起义成功，郭汝瑰费尽心机，处理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问题，把72军主要带兵的军官都调换成了亲信和可靠的人，下面的团营长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和撤换。但就在郭汝瑰费尽心思去重建72军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交给任连如的那9份绝密文件出事儿。 任连如接到郭汝瑰送来的9份绝密文件后，立即乘车赶往了上海。不巧的是，任连如的直接联系人却因事离开了上海，因为事情紧急，任连如决定将这些绝密情报交给民革京沪区军事特派员、上海民革主任、共产党员王宝珍，由其设法转交给党组织。 王宝珍知道这些文件事关重大，他向任连如保证，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自己会立即采取毁舰保人的办法，就算牺牲自己，也要保证郭汝瑰的安全。 经过再三考虑，王宝珍决定把文件放在新闸路的中共秘密联络点，等待党组织派人来取。然而暗中窥视民革的敌人也开始行动了。1949年2月22日，民革上海工委在上海湖南路261号王宝珍的寓所里召开常委会，会议预定12点召开，但有一位平时从不迟到的同志这一次却迟迟未到。根据地下工作的经验，王宝珍意识到可能有同志被捕了，他叫人打开了窗户，果然发现马路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来回走动。王宝珍毕竟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 一见情况不妙，马上做出立即撤退的决定。 王宝珍离开寓所之后， 没有选择出去避避风头，而是来到了这个秘密联络站。按照规定，他快速地开始销毁那些还没有送出去的文件。他心里清楚，这个联络站已经不安全，国民党特务可能随时会来。为了抓紧时间，他一边烧，一边将撕碎的文件冲进下水道。正当王宝珍在处理文件的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已经赶到了这里。一时间，门外的打门声、喊叫声混成了一团。王宝珍迅速地把最后一张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文件撕碎了，嚼进肚里。这时军警已经破门而入，王宝珍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容就捕。 在狱中，70岁高龄的王宝珍受尽毒刑，但始终没有供认出郭汝瑰。任连如在得知王宝珍被捕之后，迅速赶到了香港，把发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做了汇报。然而对于这一切，郭汝瑰一无所知。此时的他正在四川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1949年12月6日，郭汝瑰带着72军到达南京，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104失败，72军的所有部队到达宜宾。9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并于10日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四个专区、一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在解放战争中，郭汝瑰以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民政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之外。他一生称得上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郭汝瑰先后在川南行署、南京军事学院、重庆警备区工作。1997年10月23日，90岁高龄的郭汝瑰不幸因车祸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一生。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叫华一，我是华佗五禽系第59代传承人，我来自安徽亳州。 您听到的是华佗五禽系中一段舞动扇子的声音。在双秀公园里坐落着华佗五禽系的传习基地，华一正在为学员们表演舞禽扇。华一今年28岁，13岁开始练习华佗五禽系。在模仿动物的基础上，华一为五禽戏加入了剑法和扇子等元素，引申为五禽剑和五禽扇，这让五禽戏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小时候我是学那种少林派功夫的嘛，剑术主要是以少林派的那种少林剑法， 然后因为扇子其实在这种武林当中也是一种秘门武器，所以这个呢主要是专业度比较高一些，最关键的是要有五禽戏的基础，然后再去做一些延展，我觉得会更好玩。 华一出生在华佗故里安徽亳州，冥冥之中似乎和华佗和五禽戏有着天然的渊源。七岁开始学习武术，十三岁时向华佗五禽戏第58代掌门人周金钟拜师学艺。没想到一个柔弱的小姑娘多年后竟然成为华佗五禽戏的一代传承人。别看五禽戏看起来潇洒飘逸，练起来却需要点硬骨头和傻劲头。 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5点起床，然后先要小跑一会儿，因为当时的环境还是非常恶劣的，对，没有灯光，那只有就是那种摸黑跑嘛。跑了一阶段之后，发现自己的大脚趾的这个叫指甲盖就整块整块的掉，就是因为我们在去跑步的时候去经常会绊到这个石头块，但是过一会儿又练功又忘了痛了。这时间久了，我发现这个指甲就是因为经常碰一些硬物，它会自己就给脱落了。 华佗五禽戏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五禽戏最初的动作主要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后来历朝历代，华佗五禽戏也得以广泛流传，逐渐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运动保健和康复手段。 老虎主要是强化我们的腰背部的力量，特别是腰腹部。 那刚开始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其实把我们最基本的动作去掌握好，比如说我们在做基本的13式，结合基本的13式以后，再延伸到26式、54式和108式。 华佗五禽戏如今在国内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安徽亳州有100多万人坚持练五禽戏，北京也有100多习练者。近年来，华佗五禽戏在海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五禽戏爱好者经常慕名而来。华一说，他的传承任务就是让五禽戏引进来走出去。 2016年会走出去很多的交流，主要是有一些国外的去一些大学先做一些演讲，让他们亲身去感受，可能要去讲你的成长经历，或是现场带大家去演一两个动作。五禽戏它是融汇了一个文化的符号，最主要我们会用互联网的方式，也叫华佗五禽戏加互联网，嫁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Thank you.